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周末的9点钟9点档准时收听由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度过的特别的周末音乐夜，也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晚上3个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的节目，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回归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同学。嗨，好，问候一下所有呢正在回归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同时呢也送给很多呢除了在路上在北京的开车收听节目的朋友哈，还有很多呢已经在互联网上报道的，哎呦，美国的朋友在美国收听啊，这个时间差哈，好，希望呢这个阳光洒在你的身上哈，加州的阳光，对不对？听着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有种哎回到了祖国怀抱的感觉。今天晚上同样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为大家准备了好歌，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很简单的方式加入我们的超话，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以及你想说的话一并呢发上去，就可以呢有机会在我们的超话当中体现啊。然后呢让我来看一下大家都在聊些什么，想些什么，最近你的身边发生了怎样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呢在微信 ID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关注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点歌贴正在放送中上线啦。哎呀，这个年代啊，我发现了这个走在路上哈，这来上节目的这个路上呢，看到了很多这个年轻热情洋溢的青春洋溢的啊，这个少男少女，我也在幻想说这里面是不是有我们的非常可爱漂亮帅气的听众朋友啊，应该是有，对，这个见到真人先不说，这个总之呢看到了大家给我发送这个留言啊，然后包括呢互动时候的这个头像哈，都是美帅美帅，就美丽啊，就女孩子美丽，男孩子帅气啊，很喜欢你，对，很喜欢我的听众朋友啊，看个照片就说喜欢的这个年代呢，一是可能真的对方长得真的是不错啊，还有可能呢就是有理由怀疑一下喜欢的是对方的修图水平，嗯，好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仅长得好，修图水平很高。在节目的一开始送给在上周啊不断的给我发私信的一位同学，很想呢在节目当中听到非常甜蜜的告白，希望可以听到麦同学版本的告白气球，在今天节目的开场送给你。你心中有想要告白的人吗？ 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哦，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

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松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周六好。哇，今天呢是2018年5月5号，今天这个五月，哎呦，就突然来到了五月的第五天，看到了很多同学呢正在麦家族 麦 home 来打卡报道。今天抢到沙发的，恭喜沧海同学，反正也是你啊。今天的三楼呢是 N 年不见 ID 为 N 年不见的这位同学啊，不见不散在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第四楼、第五楼雪灵儿，第四楼是古朵儿啊，第四五楼的雪灵儿今天呢终于是第一位，然后这个喊出自己呢今天晚上想在麦麦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想听什么歌。我今天晚上有一些歌曲想听，像非常非常浪漫的樱花草，对不对？哎呀，也特别想听呢 SHE 的一首歌《五月天》。的确，五月啊是个很神奇的月份，有没有？不知道呢，这个月份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意义？今天呢，对不对？又是一个五月五号，是一个节气，立夏，夏天来了。所以呢在五月五号呢，这夏天的第一个节气也表示着盛夏时节的正式的开始。虽然在北京，麦同学呢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北京呢没有感受到这个夏天来的感觉，今天好像温度没有什么大幅度的转变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从今天起太阳到达黄金45度的这个时雪，已经变作了今天的一个节气，就是立夏哈。斗指东南，为立夏，好不好？万物至此哈，皆长大。今天是不是都长大一点啊？好了，今天呢，我也做一个不要再做任性的 DJ 啊，点什么不播什么的 DJ， 长大一点哈。刚刚那位同学说是想听什么来着？五月天呐，应景的歌哈。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的刚刚的开始，一切呢是崭新的，一切是充满美好憧憬的。 望见海岸的岸边，我们肩并着肩，洁净的蓝天，清澈的水面，挽着一条海平线，看你温柔的双眼，弹着吉他的弦，歌词是诺言，手里是依恋，唱出一首五月天。五月的天， 梦开始要鲜艳， 千帆万年， 一串串的心愿，我们一天一天慢慢实现。 送给每一个心中的有一个五月天梦想的你，在五月份的时候呢，特别想完成怎样的心愿？是不是可以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许下这个小小的心愿？无论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保持联络，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新浪微博点歌贴已经上线喽，邀请你参与一下。21点14分，好音乐正在放送中。 Oh my, radio star. 如果我们爱的有错，是我的不知所措。如果分开是最好的结果，受伤的痛都给我。怪我年轻时的懦弱，没敢对你许下承诺。多少个夜被回忆折磨，多少次我没懂得把握。我切断了时间，我切断了空间，我切断了想念，一切却无力改变。我切断了月圆，心里还有隔绝。我切断了心痛，究竟当我助眠。Hello怎么可能再爱上你？理性和感性让我自己不敢相信，分开后最多只是红颜知己。好马不吃回头草，可我现在需要解药。不知不觉我把你写在歌里，写下的心情是心里一遍又一遍的烙印。他们不知道你的心里，每个人都说歌很好听。寂寞钢琴，只有我懂他的伤心。过去的美景，如今变得伤心。Hello。容易相处太难，一次次的争吵就像过不去的难关。在我的字典里找不到对应的答案，哪里有武林高手可以帮我解忧？难道你借我一点温柔，教我怎么说出口？请你举起双手，我请你喝一杯酒。酒先一号寂寞还是要独自承受，我是不是该低头还是长痛不如短痛走？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不要了报应，不要随意，我不要紧，不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会天天修炼，别想破我的真气是耳边，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还守着师父的本领。我又会天天修炼，别想破我的真气是耳边，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无论何方妖魔出现都不 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我脑海是更清静，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别给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个节点，写五点，比上我我的天气是二点，什么反正我低温我耀眼，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找到美。我有个节点，写五点，比上我我的天气是二点，什么反正我低温我耀眼，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得意。 每一集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他们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擦身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他以为是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 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 See, I once was a king,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 My master is the master of self.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 seeks to give strength to the feeble.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journey, but I protect him from evil. Someday we'll find the wisdom. One day we'll carry the light.When we return to the kingdom, then we can end the fight.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after laying eyes on the scroll.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Yeah. Yeah. Journey. 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和方大同两首歌曲联播之后呢，在21:23的麦麦的周末现场，依旧是 DJ 麦向各位招手招手招手，周六快乐。在周末的时候呢，每每在周末最欢乐的时刻， DJ 麦就出现了。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这位喜欢杰伦和喜欢麦麦的结合体的粉丝 J 麦90后周周说，麦同学啊，一个人我觉得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呢看书，该玩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尽情玩，看见优秀的人呢要学会欣赏，看到落魄的人的时候呢也不能随便的轻视。嗯，说得很对哈、哦、他说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诶，不错不错不错，不想呢去改变世界，努力的去活出自己。你这句我倒觉得说不想去改变世界，只能说你的野心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想去改变世界的心，哪怕呢在很年轻的时候拥有青春的这个状态。我前两天不是这个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吗，对吧，昨天啊，对对对，我发了一条这个讯息呢，就是说哎呀突然想到了自己在4年前发的一本书，有关青春的书，叫不生涩不青春啊，现在呢不用做广告了啊，也买不到了应该啊。因为跟青春有关系嘛，刚好呢又是这个青年节，然后想到了自己呢特别青春的时候啊，因为呢毕竟我现在也是你知道就很青春嘛，对不对？不青春了吗难道？然后想到了自己的这个特别青春的年纪呢，那个时候真的满腔的热忱，想说自己的一点点努力就是有机会改变世界。我会发现啊、哪怕呢真的世界没有太多太多太多因你而做的改变，但是自己呢做了一点点的努力之后，你会发现至少你把你自己周边的生活和这个世界呢小世界呢做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呢把自己的青春过得有声有色，像我这本书的名字一样啊，不声色不青春。如果你的青春不够声色，那就白过了，对不对？改变不了世界，但是你要有一点点想要改变世界把世界变得更美的野心才对啊。啊，没人爱的时候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去拥抱彼此哦。最后一句说的也不错，希望呢你学会爱自己更多一点，同时呢才可以更好的爱别人哦。今天晚上我要做大家的这个电台知心哥哥吗？为什么一直在说这个？好了，给你戳野的最新单曲，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新单来了。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舞台演出资讯。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行者无疆》将于5月17号在国画先锋剧场首演。这部以张骞出使西域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将通过总体戏剧的理念，融合形体表演、面具、人偶和多媒体等多元手段，打造独特的丝路故事。话剧将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到本月27号。歌剧《莫高窟》在天桥剧场迎来了它的首演，讲述了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下，画工李工与石窟供养人翟密尔相爱却不能相守，最终阴阳两隔的悲剧故事。作曲刘长远把壁画中出现的众多民族乐器融进中国戏曲紧拉慢唱的表演形式，一幅幅静止的壁画被谱成了流动的音乐画卷。在大胆启用民族管弦乐伴奏的同时，莫高窟非常有创意地运用了意大利歌剧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今晚海洋月露领衔的民族组将接替薛浩银、高瑞璇组成的美声组再次上演这部作品。结束本轮首演后，莫高窟还将在8月底重回天桥剧场。最后关注经典的民族舞剧《丝路花语》亮相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舞台，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为观众展开丝绸之路上一幅瑰丽多彩的艺术画卷。这部舞剧同样以敦煌壁画为素材，讲述古丝绸之路上敦煌画工和女儿与波斯商人之间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动人故事。今年9月到10月，《丝路花语》还将赴澳大利亚演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丢掉背包，再丢唠叨， 丢掉本事，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抽啥大，抽啥小，抽啥都让人长半吊，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一跳，一颗心不动。 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Keep me what's on your mind. Telling me everything, but it ain't happening. Wish I could read your vibe. Making movements. Now I don't think you're looking for a new friend. Yeah, yeah, yeah. Ready to be waiting here. Can we get out of here? Wanna get you alone. So if you're into me, I can see energy. Why are you on your phone? Cause the truth is I'm not really looking for a new friend. Yeah, yeah, yeah. Nothing wrong with you and me getting along. I don't see nothing wrong with you and me getting along. So sway with me, don't speak. Stay with me, no sleep. Baby, are you tied up? I wanna know now. Are we gonna stay up? Are we gonna get out this crowd? Sway with me. Both of us kinda shy, but we ain't got the time. Wanna get out these clothes. Honestly, I don't care, we can go anywhere. Wanna see how this goes. But the truth is all this acting cool is kinda useless. Yeah, yeah. Morning is coming in, tell me you're feeling it, don't wanna go. Got other plans, look at me. If you're gonna stay, girl, let me know. Don't you waste it. Don't be acting stupid cause you wasted.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 哦，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 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穿越，我还是会很大。 心在云里摩擦，又酸又麻，但是思念在梦里爬，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 来自韩红和 JJ 林俊杰两个人的合作，叫做《飞云之下》。哇，听出了两个人的深情对唱。漫步在人海的你，最近过得好吗？ But I see you before. I don't even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Girl, I think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put my lifeline in your hands. I already know it's over, over. Never finding you again, I know, sir. What I gotta lose, I would take a chance. Girl, I'm not afraid and running away tonight, no. I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All my friends think I'm cool. girl, I think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I put my lifeline in your hands. I already know it's over, over. Never finding you again, I know so. What I gotta lose, I'ma take a chance. Girl, I'm not afraid, ain't running away tonight, no. I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put my heart on the line for you. All my friends think I'm crazy, maybe I've lost my mind.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给我多一点时间，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奉献。 一起来， 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的秘密，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我的爱统统都为你。 到了北京时间的22: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由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六晚上的9点钟到12点钟，每个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不能错过在空中的每一次的甜蜜约会。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末夜的黄金档跟大家见面哈，变做了每个周末的最最特别的小小的约会，同时也是一个限量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在线下的时间，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麦家族，跟众多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成为好朋友。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晴朗，边拥有边失去着。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着吉他，你在我身边胡闹，那些音符蒸发，跟着你乱走掉，我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 某一个时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跟喜欢的人， 我们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 好像跟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他手拉手，甜甜蜜蜜的在一起，走到哪里处处都是风景。22:12的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 on air， 不准停， 周末的你 这一夜，那过着荒唐的台阶，不忘记掉落的。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radio star。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Oh my Radio Star， 你好吗？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 Radio Star 啊，你作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啊，必须呢享受 VVVVVIP 的待遇。那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厅的众多同学已经来报道了啊，你像这个这麦90后，这是我们老听众，听了节目真的是哎呦五六七八年是有了，对不对？他说呢很想在今天晚上启动一下活力点唱机，在09年的边走边唱上午10点档节目的版本当中呢，我们是有这个活力点唱机，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放在了这个晚上没有这个单元，没关系了，点歌的这个环节不能少哈，满足大家的音乐诉求和愿望。他说很想在今天晚上听到由 DJ 麦亲自作词作曲所演唱的那首暖心单曲《贴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什么意思？然后皮卡瑞说很想听大张伟的那首《阳光彩虹小河马》，是小白马还是小河马？啊，还是阳光彩虹小猪佩奇？把话说清楚，你不要欺骗我，我很单纯的啊。好，还有新导说，为什么今天晚上刚刚在麦麦节目当中播放的《追光者》突然间让我泪眼婆娑了呢？ 我可以守在你身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对，哎，你怎么知道这首歌？这首歌有故事哈。最近呢，我先卖个官司。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你可能会听到一些特别的版本哦。说到特别版本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位忠实的 VVVVVIP 的一位朋友啊，算是我的新朋友啊，但是呢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池先生想点播一首歌曲，想听一首什么歌呢？很特别的小幸运，但是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然是要听一些现场的感觉。 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麦麦的周末现场，邀请各位好朋友们跟在每个周末出没的 DJ 麦一起享受周末的音乐夜。记得恋爱的味道吗？还是说你正在享受着恋爱？也希望所有收听麦麦周末夜现场的好朋友们都可以获得一份真爱哈，因为真的很羡慕你的生活里面呢，像我一样，哎，也不一定，就是呢，喜欢的对方的时候就可以毫不顾忌的去追、去爱的，勇敢的直面对爱的人哈，洒洒脱脱、轰轰烈烈，对不对？ Yeah. 喜欢就要勇敢的表达。Yeah.Catalytic, ambionic, go ballistic, cold as summer, chain and wristlet, automatic, sonic, facelift, two-time, gotta hit him with a, two-time, gotta make step up, baby, gonna hit a step better, it's my, that's better, do you smell a la-da-da, gunny, dumb, a la-da-da, don't see, go, la-da-da, no time for the, wait a minute, do you smell a la-da-da, gunny, dumb, a la-da-da, 我 的音乐，哎，是你感到超能力为你展现。 时间永不停止 ，Go Tick Tock， We Take Shot， We Take Shot， We Got All Got All Bang Bang Power， 用我尽力的精彩，咖啡香加到无奈，真心的无限放大，让你脸红牌。We Got That Power Every Time， 脑袋一皱就不用怕失控， 来一场疯狂 Party Party， 今天我们一起和谁家痛快，玩到天都亮， 我是你的 Billy So Turn Me Up。 青春有你 ，On My Mind。到了22:4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的晚上，周六晚9点，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在节日当中、节气当中啊，应该确切的讲啊，立夏哟。有人就问出了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机尾号9597的朋友啊，还是习惯的用边走边唱年代时候的 ID， 对不对？我今天晚上很想在节目里面听一首老歌。其实我们节目呢不光放一些新歌，有节奏的这个律动的旋律的歌曲，老歌也经常会为大家来这个播放啊，跟大家呢重温一下经典，对不对？他说呢，我想点一首够老的歌曲哈，发了一个这个什么表情是？ 捂脸哭，对，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小表情、哦、在微信里面呢不断的点点点，微博上点点点、啊、捂脸哭可还行。饿狼传说，

不上爱，别说话，就一点习惯。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说散就散，希望呢所有收听麦麦周末夜现场的朋友们不要说散就散，一定要跟我们保持联络。除了呢在周末晚上周六的九点钟和周日晚上十点钟来准时在空中相约之外呢，可以在我们的麦家族当中找到很多跟你一样热爱生活爱音乐的小伙伴，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来关注我们的麦家族的微博，可以呢在微信 ID 里面搜索麦家族的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私下更亲密，不要说散就散，沦为不亲密的普通朋友，毕竟我们也是多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哪能说散就散呢？真的要这么应景吗？一起来唱这首好不好？普通朋友。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都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不重要，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 副歌准备。 当你说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不测漩涡，能够信号都控制不了沉默，而控制中的音符带动着你，是不是更想唱这首歌？嘿，一言不合开始唱着 Boy， 我想知道你的选择。 这样的一个周末夜，周六夜对于你来说是什么颜色的？是火热的黄色、红色，还是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一点点的忧郁的蓝色呢？23:21，我们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小伙伴萌妹只爱哭的猫猫001，想听到这首歌，突然好想你。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

最美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回归最后一个时段，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在空中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神奇的方式来相遇，或许呢就是一种缘分，同时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美好相遇啊。23:35我们听过了奶茶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听听来自 Lady Gaga 的另外一面。 Part of my aching heart needs you more than the angels do. Girl,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Go. 难的沉默，秋风厌倦漂泊，夕阳来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小盘子穷，不知金矿终成空，道等人方断，一绝梦放火，路荒一滩，饱览诸迹没人懂，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 逍遥叹，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可以有一份逍遥的自在的心情来面对生活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困难，哎呀，爬过去的小山坡哈。星期六的晚上，除了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思绪任由的放空之外，在工作日当中呢，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情绪呢延续下去，对不对？ 23:4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等遇见滚烫，一朵一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 相认，就让情分 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是2018年的5月5号星期六，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节气当中的立夏，好，虽然呢已经立夏了，但是呢好像在夜晚的时候还是有一丝丝的小小的清凉，白天出门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立刻是吧换上太过清凉的衣服，还是要注意呢这个换季，注意呢这个身体和温度的变化哈。好了，23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钟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祝大家晚安。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It's okay. That's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Radio Star。 Radio Star.